来， 干， 来过来过来，看嘛看嘛。网上说你和李俊照装啊，我是张妈。 李家妈的皮啊！ 哟呵， 自家看嘛，是的嘛哟。 太狠，李家妈的皮、啊。 麻子蛇仙， 生气。 不晓得是哪个死儿才乱造谣，说到吃喝进一招，耍起去坐牢。你们之间好死儿真的无聊，搞不清楚你们到底在想哪样鸡巴毛。麻烦吃屎些说话要有点根据，不要扎起踢嘴巴，一天到处乱放屁。这些狗杂种应该直接就去枪毙，还是把话筒交给我的兄弟。 天黑路滑，社会复杂，一不注意走路就是跟斗不怕。满大街都是车子，堵得密密麻麻，干脆我买几张彩票，鼓到马路边边挂。有钱有钱败家没钱就败神，买起香辣之柱冲进红福寺的门，各位神仙挨到都拜了一轮，恳求菩萨保佑韩国美造孽的人。残酷的金钱社会让人变得迷茫，好多婆娘找对象要有车有房，就算降低条件起码都要有一样，二天结果就是 你现在去哪边。 在这个社会哪点还有爱烂七八情，讲的不是全是地位，就是你有好多忙你没得几十金钱，干股之门亲事摆不平，只要你有钞票哪怕吃这根都行。 好多长得牛身条件不差的女娃娃，哪样人都看不顺眼，只喜欢有钱花，看到哪个有钱就往哪个身上压，结果误入歧途，两脚一扎要变企业家。 我要说你还是很傻很天真的小姑娘，受过高等教育，思想纯洁比较健康。对不起，踩到你的同桌，请你不要慌，不好意思我忘记，现在小品不小唱。 但是有些男人也不是好东西，找小姐美其名曰说是做马杀鸡，外星人都晓得，只是一笔性交易，说白了其实就是 给钱是屁。 童话故事都在骗人，大家都清楚，都以为灰姑娘会嫁给钻石王老五，好奇别说你们还有感情基础，请原谅我对你的物质良处种植不 请教过把女朋友，人家骂我神经病，我张金卡丢给老少娃儿，以后跟我姓，有钱的哥子都是趴在墙头等红星，贫苦娃儿只有扛起锄头挖墙做的命。八零版的纸皮男女都有太多无奈，房贷车贷算起老子们也是富二代，好多神斗士都想谈场结婚的恋爱，不得几两银子借你家祖宗十八代。我没得一个有钱的老子老妈，老子不是富二代，要白手起家，从小老师教我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种到最后结果老子得个大鸡巴。今年一月二十二号，老子才满二十七个年头，没得哪天日子过安逸。九年义务教育就占给我三分之一，从小不学好，三天两头就扎了马屁。老子一天骂老子没得出息，没得存款，没得婆娘，老妈开始着急。说我一天吊儿郎当的就十个橡皮，其实又有哪个晓得我有好大的压力？眼看身边朋友一个个都结婚，我还是孤家寡人为三顿饭在奔，恍恍惚惚浪费老子二十七年的青春，再不用点心就喊乱的一声。昨天晚上早早两个就爬上床睡觉，半夜三更迷迷糊糊的梦到几个号，第二天大清八早跑去去买张彩票，结果只中一个号，差点把老子气昏了。有钱才是王道，其他都是广告，穷得叮当响才晓得我也是铁渣，是时候该给自家换个频道，不然以后老子真的没得人要。终于念出代表富太的啤酒肚，但为单样还是一样找不到幸福，老子也想快点踏进婚姻的坟墓，可惜还不晓得哪个是我的贤内助。提到男女平等，老子就是一肚皮的火，男女平等为难样，我不能进你厕所，无缘无故还找人家骂我是流氓。我以为男女平等可以进你澡堂，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，我终于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所在，并不是说你偷鸡摸狗长得又好帅，主要有个前提是男人有钱就变坏。人生如戏，全部靠演技，生活还要继续，我从来没得放弃。面对现实就像中国抗日，所有困难压力老子一直在坚持，房价在涨，老子的眼泪在飙，那家妈皮比姚明长得还高，生活过得不如意就要发点牢骚，人生不像打游戏机还可以出绝招。生活生活生你家妈的脑壳，生活不像生病还可以吃两颗药，生得不好何其是种折磨，死了下辈子投胎还是门技术活。自从学会波波摸摸，老子屁话特别多，一天到黑那样事情就喜欢皮啰嗦，但是看到美女我的手不会乱摸，找人家先下手的时候才感慨哦吼。 唱的鸡巴，你这唱老子烟都抽完了，你这死哎，唱跑题啊，你听不见他讲的啊，烟锅巴劲大，穷人脾气大，日你妈！ 滚滚滚远点。